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时间， 他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 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这样一个有节奏的配乐，把我们带入了非常的紧张、悬疑，而且甚至于多少有一点点纠结的一种空间和环境。这个呢，严格意义上说是很多的朋友，就是收音机前或者网络上面的这些朋友们，并不是太熟悉的这样一种环境。即使你说啊，其实我是一名警察，我是说听众啊，但是呢，你也未必会完全适应或者熟悉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这三个故事当中的警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那我先提个问题，什么是警察？也许有的朋友会说，这是还需要去回答的问题吗？警察吗？那就是维护公共秩序、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国家公务人员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门类，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和广大的普通百姓、社会层面的单位啊、商家呀、接触最紧密的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一。啊，那么这么解释的话呢，好像貌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美国的警察，还是挪威的警察，还是中国香港的警察，都差不太多，就在定义层面来说。但其实呢，这个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三部悬疑电影，它给我们重新的去认知和了解警察这个行业。当然这三部电影它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让大家去了解警察这个行业，它不是教科书式的这个叫做香港人叫警力电影，不是，它只是展现了三类不同的警察，而且我们发现呢，它展现这三类不同的警察呢是分高中低三个层次，这恰恰是我们觉得能够通过这三部电影告诉大家怎么样从一个悬疑文学作品的视角去观察这样一个特殊行业的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范例吧，或者说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看电影来了解天下，来体会世态人心。这正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午夜侦探社，正在周日星期天的午后和您一起来烧脑。那么我是午夜侦探社的主持人，也叫警长李欣。坐在那边的话呢，如果你要是通过这个一直播等等网上平台能够看到的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小朋友。这个很巧啊，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三位这个三部影片当中的有些角色呢，好像跟他们呢有些许的相似啊，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两位同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有必要跟他们一起来做 一期节目，就是和他们的这个相貌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呢，说话呀，这种风格呀呵呵很接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三部影片就分别是三部香港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悬疑影片，不是传统意义上就成龙的那个警察故事那类的打斗片警匪片，不是，是悬疑影片。这里面有很多的谜团，甚至于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还在围绕这三部影片这些人物这些角色的人设等等进行详细的深度的分析，可见大家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程度。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呢，本期节目可能会有些剧透呢，我觉得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这三部影片已经上映时间不短了，他们分别是寒战、寒战一、寒战二，当然我们今天主要围绕的是寒战一。然后呢就是一部可能大家在影院没有看过，但是在爱奇艺啊等等这个网站上能够看到的，就是机动部队 PTU。 还有一部呢就是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尔冬升导演的窃听风云。窃听风云呢有三部，那么这次呢我们主要说的是窃听风云一。这当中呢其实我们不是为了给大家讲这个影片的故事情节，这个其实不重要，因为影片已经上映这么长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都看过都了解了。即使你没看过你不了解，现在你用百度搜你都能把这个故事大概的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来给各位讲故事，我们是为了跟各位来去，我刚才没说嘛，一起来了解这个悬疑电影中的警察形象。之前我们说过我们聊过，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不够通透。那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当中呢我们为什么选这三部影片呢，因为这三部影片呢它分别代表了三类或者说三个层级的警察，那就是高层寒战里的这个影片当中的香港特区警务处两位高层管理人员，两位副处长位高权重，一位是李文斌这是这个梁家辉扮演的，还有一位呢是刘杰辉，郭富城扮演这是高层。那么中层呢是 PTU 机动部队当中的两位基层警官，说他们是中层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坐办公室的，他们是在外面跑外勤的，在一线，但是呢手中都有一点小权力。一位呢是这个香港特区对，那个应该叫做西九龙反黑组警长肥沙大胖子。还有一位呢是这个 PTU 机动部队的警长，这个人叫何文展是这两位手中握有一点小权力。 那么这过程当中使用权利怎么来使，权利是要来是拿来用的，但是你拿这个权利来干什么用，这是个问题。第三波呢是电影《窃听风云》当中的三位基层小警察，我说的这个小警察没有贬义啊，只是说他们是警察这个整个团队群体当中的基层，非常基层，你可以说他是底层的小人物。三个人是罪案调查科的商业罪案调查科的这个警员，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窃听风云嘛。这三个人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有自己的困难，当他们面对利益的时候，他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说这个李文斌也好，刘杰辉也罢，他们是高层，香港的警队的高层，坐办公室的，穿的都是笔挺的西装啊，对，说话文质彬彬。那这些人面对的是什么呢？是权力。对，那么像刚才说的这个肥沙和何文展这些中层的在外面一天到晚跑外勤的这些警官，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呢？是选择，就是真的是一脚天堂一脚地狱。那对于这个窃听风云这三个基层的小警察，基层警察他们面对的是什么诱惑，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没有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上感受的那么的真切。好，那么下面呢就来我来介绍我刚才说的这两位小朋友，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胡寒烟和黄浩然。而且他们两位呢从容貌上而言，如果你看网络的话，看这个网络视频的话，你会发现一位是 80% 彭于晏，一位是 80% 张静初啊，开个玩笑啊，这个我们不是来秀的，对吧？我们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烧脑。好，那么我们开始吧，从高层说起。那么首先呢，请胡寒烟同学给我们讲一讲寒战，他理解的寒战。记住啊，我们不是来讲故事的，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人物的，就是寒战当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李文斌李 Sir 和刘杰辉刘 Sir。 那么这个期间呢，如果黄浩然同学，其实应该他来介绍寒战，因为他是80%彭于晏，寒战里面就有彭于晏哦。对，没有关系，完了避嫌吧，好不好？那就是如果说小黄同学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他有他的想法，他想说，没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好吗？好吧，开始吧。还是由胡寒烟开始。 好的。就是关于这个寒战，其实我第一部刚开始看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就是我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悬疑片来看，并且我完全把悬疑片里面最大的一条，就是最深刻一条故事线当成就是谁是这个警察内部的内鬼。然后这个答案其实它揭晓的非常的快，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轻易就揭露出来了，所以我刚看完的时候甚至感觉有些失望。但是后来我又想了想，我才发现这部影片原来是它最大的故事，它最大的一条故事线其实不是关于谁是内鬼，而是关于这个整个警局里面的派系斗争。然后这个斗争我们就可以分为是鹰派，也就是李文斌扮演的这个李文斌的这一条线，然后还有就是鸽派，就是刘杰辉的这一条线。然后说到这个李文斌，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来头的这样的一个警长，他这样一个副处长，他1995年的时候就是立下了一场大功，他带领五个欧记的香港卧底瓦解了整个黑社会的组织。当然这些在影片里面都没有详细的表达出来，他只是给我们就稍微带过了，但其实这才是整个故事最大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在带领这五位卧底瓦解了黑社会组织以后，这五名卧底就被他送往了国外，并且他就定期会给他们发钱，为了奖励他们为这个警局做出的贡献。但是自从1988年刘瑟入职，1998年刘瑟入职，他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非常有野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 他一上来以后就削减了很多去向不明的警队预算，其中就包括了给这五名卧底的发过去的等于是养老金。当然这样卧底就不干了，并且其实李瑟也对这个非常有意见，但是刘瑟就凭这一点就把账面做得很漂亮，等于是就受到了这个高层的热烈欢迎。所以本来说在刘瑟入职之前，李瑟是可以成为就是可以说是下一届的理想处长，但是就这个刘瑟他就半路杀入，然后一下子成为了高层眼中的理想处长。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第一个故事就开始了。然后第一个故事其实他一上来就弄得排场非常大，什么抢了一整个冲锋车啊，然后又是警察里面有内鬼啊之类的，就铺垫了很多。但是就到最后以后把内鬼一揭出来，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不过如此。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是要结合这个第二部，然后就可以看出这边的派系斗争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韩战它又被称为一个就是警局内部的权力的游戏。 这个香港电影啊，我的感觉是啊，和这个内地的同类的影片相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知道二位注意到没有，就如果我们内地来拍这样的一部比如说叫警力影片，他们叫警力了，警力就是警察条例或者警察体制警察制度大概这个意思，其实在内地是没有这类的影片或者影视剧的，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会有一些就是反映这个打击犯罪的这种带点悬疑色彩的这种电影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曾经聊过的那个心理罪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我们拍这类的影视剧呢和它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正确的，这个人是好人，那么他就永远正确，永远是好的， 是的。 他不顾及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层面和复杂的因素，你就说在这个韩战当中谁是好人谁是正确的，当然是刘 Sir， 是刘杰辉。为什么呢？刚才胡寒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那就是1998年入职。他其实不是入职，就是从1998年开始，刘杰辉的工作，他这个人处于他事业上升期，得到了上峰的赏识。我们知道1998年，那就意味着香港已经回归了，已经成立了香港特区政府，在基本法框架内开始工作，对吧？ 对。 那么刘杰辉所代表的是什么人呢？其实是在特区政府他这个范围内，他是一个和过去的港英时期的那些公务人员不太一样的一个香港高层公务员。他和李 Sir 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对， 就是可能在李 Sir 看来，在李文斌看来，我要抓这些坏人，那我就得使用叫做非常时期，我用非常手段，我就让人去卧底，完了以后我就给他洗白，然后警队就要为他出钱。但是在刘杰辉看来，首先一切都要置于什么基本法的框架内，那就是要做每一件事情，警队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守法。就是那么在过去的像包括李 Sir 等等老警官看来，你刘杰辉有什么？你不就是账面上面做得很漂亮吗？账面做得漂亮就是说你的这些财政支出，我们知道政府运行其实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说你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守法政府，就要看你的财政支出。因为包括我们内地的政府也一样，每年这个要开人代会，人代会代表们干嘛？说我们要这个什么财政的预算决算报告啊，然后进行审计啊，这不都是在核查你政府是不是把国家的钱老百姓的税用到了地方呢？就这个意思吗？对。所以刘杰辉就是说，你就是所谓说他账面做得漂亮，就是说他认为警队花钱不能花不明不白的钱。 对， 你这些人你可以替他们担保说他是在做这个正当的事情，那你但是只是你用人格这个能担保的事情吗？对吧？所以他们俩的矛盾是从这里面引起来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替李 Sir 去考虑的一个点，就是说对于李 Sir 来说，他 他当年在部署韩战行动的时候，就这就这个是五个卧底对吧？ 嗯。 哎，他的五个这个小兄弟，他的五个下属来做这件事情，来打掉黑社会。当时还没有香港特区政府， 对， 他是在港英的范围之内，而那个时代的警察，有时候做事情就没有那么规矩。 嗯。 说白了就是，他这一臀部烂账是在、嗯、等于是在这个香港回归之前欠的， 对， 香港回归之后。坏了，这个事情没法交代了。 嗯，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就是他等于是把这个影片，把这个两个人并没有完全置于说是针锋相对，但是也不完全是那种小人书式的那种正邪之争。你就是错的，你是坏人，我是好人，这样太简单了，这样观众也觉得看了以后觉得不过瘾。而且关键是他和现实并不相符，现实当中人性或者人是复杂的。 嗯， 对， 对吧？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整个韩战的这个影片当中，其实李 Sir 李文斌不是从头到尾就是个坏人。 对， 他不是，他在必要的，对，你说什么？很纠结， 很纠结， 很纠结。儿子被人家绑架了，而且他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个阴谋。 嗯， 这个过程当中，警队的一辆这个 EU 冲锋车。EU 是他的一个代称，就是他的那个香港警察的那个怎么说呢，叫警种吧，警种，比如说分成这个比如说这个叫做这个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就是那个刑侦的，就是那个CID、 哦、 哎，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我们看那个过去的老的香港电影里面经常提 CID 是刑侦，是指刑事侦查，刑事犯罪，打击刑事犯罪。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后来比较熟悉的 OG 是反黑、 嗯、 是反黑， 对， 就是专门打击黑社会犯罪的。还有就是重案组，这是这几年我们在香港电影里面经常会知道的一个名字，叫重案组。 嗯， 那么除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负责，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属于负责这个社会面街面的这种治安管理管控的，大概是分成这么几个部队，一个叫机动部队，就是我们后面要说到的那个 PTU， 来进行巡逻。还有一种叫 EU 是冲锋车，冲锋车上面也是有警员的，配备了几个警员，然后进行也是类似巡逻。他们的职责范围和那个 PTU 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那个之外，当然我们大家最熟悉的香港就是著名的飞虎队了。 嗯， 哎，是叫飞虎队吧？ 是 啊，飞虎队，是就类似我们内地的这个特警嘛。 对 对对对，就这么几个警种。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当中，那么对于李文斌来说，就是他面临的是，就是一辆这个冲锋车找不到了，警员丢失了，所以他这种情况他很焦虑。那你说的，他很纠结。然后在过程当中，他和这个他又觉得刘杰辉一个坐办公室的人、做账的人出身的人，你怎么 不好？ 你怎么能够对对对，在一线打打杀杀你不行啊？那他就当仁不让，就他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和刘杰辉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和矛盾，他们并没有配合得很好。 嗯，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李文斌的脑子里面，尽管他人已经回归了，但是他的职务也回归了，他是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但是他脑子里面他的观念还停留在97前。 嗯， 他事事处处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刘杰辉说我们要突袭某一个地方去找那些警员，我们是不是这个地图是老的， 嗯， 你还是别让那个一线的警员去冒险，我们能不能就一线警员是飞虎队嘛，不要让飞虎队去冒险，我们事先找一些东西看看能不能再拼凑一些这个资料，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情况。李文斌根本就不听，我不管那套，哎，我这个啊就有点那意思，老子当年打我一杆枪打天下的时候你在哪里，就大概这个意思，对吧？ 嗯， 我经历这样的这个大阵仗大场面，比这个还要火爆的场面我见得多了，你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我来，对对对，他就这样、他对吧，他就这样去做。 嗯， 所以是吧，小花你觉得呢？ 是，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对，他 就因为他以前的功绩会挺多的， 对， 他也对这个香港的犯罪啊什么都挺熟悉的，所以他对一个突然过来类似于夺权的人，他内心还是有点不服，所以他本身也就一线出身嘛，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个一线在一线处理事情这个习惯。 对 对， 没错，你说的这个特别对。 他的最大的心结纠结点。但是这一点如果我们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还是人性。你要说你说的严格一点或者对他苛刻一点，就是李四儿有私心。 对， 因为他一再的就最后和刘杰辉翻脸的时候，他就问他你是不是要夺权。 嗯， 这两个副处长当着所有的下属，这其实说实话，如果在现实当中出现的话，挺丢脸的。 是 的，大家都会觉得，哎呦我的妈，这两位怎么搞的？对，但是他就急了嘛，他就最后就翻脸了，然后就直接就把这件事情就摊到桌面上，摊牌了，你要夺权。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一个一线出来的这个老警察，我办了那么多案子，对吧？我也可以算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汗马功劳都我立下的，天下是我打的。你今天香港社会这个安定。稳定的这个和谐局面是谁来的，谁得来的？ 嗯， 他不会想说是几万警员共同努力，他不这么想。他说是啊，这是我一个我带着我的那些小兄弟们，我们创造的， 打拼出来的。 对对，你凭什么过来？你一个文职，然后你过来以后你就会算账吗？你就会克扣我的这个预算吗？对，他就两个人这样。 嗯， 但是他确实忽略了一点，就是刘杰辉从始至终强调的都是就刚才说的警力体制， 都是基本法，就是制度下面的。 对， 他是按照这个法律走的， 严格按照这个来走。比如说李文斌就觉得他很随意，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找不到这几个警员的话，我们就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嗯， 你要知道香港真的是，如果香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是大事件啊。 嗯， 对， 那很可能中外媒体就什么什么路透社什么美联社就全都报道CNN 就全报了。 对， 而且你想，如果我们从那个，就如果从电影那个背景来考虑的话，他已经回归了，那这件事情中央政府也知道了，你香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当时就刘杰辉就对这个事情特别的不能认同。 嗯， 就是你丢了一辆冲锋车是很大的事情，几个警员失踪了，大家都很焦虑，但是你要是如果这样的话，动用整个全香港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的话，这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紧张。 嗯， 你别的不考虑，你考虑不考虑恒生指数？你考虑不考虑这个港人每天早上起来这个坐地铁上班，大家会不会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 是的， 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所以就是刘杰辉他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在暗中进行，但是没有必要搞这么大。事实上其实李文斌自己已经自相矛盾，因为他如果要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必然要公之于众，让社会全知道。 嗯， 但是他跟那个杨采妮扮演的那个警队的新闻官产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新闻官说我拟好了稿子，他说不行，不许发，不能让香港全香港都知道。 对，他很矛盾的其实。 对，那你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对了，就完全不对了。 嗯， 你不让大家知道，那你这么干的话，你完全是就是，其实他说的是这个《寒战》这个电影，他强调的是两个字，就我的总结，不知道两位小朋友怎么看。嗯，就是专权。 嗯， 权力在高层 专制， 对，领导手里的时候怎么去使用，怎样去使用权力。对，所以有人说就是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就是香港版的以人民的名义。 嗯， 对， 是， 好吧。那么我们现在这样，这个上半个时段也差不多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还有那个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悬疑文学作品中的警察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中层或者高层，每天早晨起来赶地铁，买杯咖啡，三明治， 嗯， 然后穿着西装，西装都是量身定做的。 嗯， 但是我们下面说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警察可就不是那样了。《窃听风云》里的这个基层三人组， 嗯， 对， 这个描述呢，介绍或者分析呢，交给小黄黄浩然，有请，开始吧。嗯， 好，我刚刚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窃听风云》，我就以为主要是讲窃听的，但其实不是。看完整篇影片，整部影片之后呢，我就觉得他更注重的是“风云”两个字。可能有些观众还不太熟悉这个剧情，我给大家大致的分享一下。 嗯， 关于这个剧情呢，这个故事的起因就是香港的警察，怀疑一个风华国际这个公司他们的大股东有几宗这个内幕的交易案，然后所以就命令这个方中信扮演的阿光率领情报组对嫌疑人们就进行24小时的监管，就是我们的主题窃听。影片的开头呢，刘青云扮演的梁俊逸督察，同时也是这个窃听小组的 leader， 就带着古天乐扮演的杨真，吴彦祖扮演的林一祥，三个人呢就偷偷的去这个风华国际公司去装这个窃听器。在监察的过程中呢，古天乐就偶然发现了股东计划这个炒高股价的消息，然后由于他本人戏里面的本人他就患有肝癌，然后孩子也急需这个手术的费用，于是他就和这个同样急需用钱的吴彦祖，然后瞒着他们的上司开始利用这个情报来获利吧。刚开始操作，然后就被刘青云扮演的梁俊逸发现了，但经过古天乐扮演的角色杨真几次的哀求呢，梁俊逸最终还是同意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就开始走向了这条不归路。后来三个人就赚了一笔钱，但是由于行动中他们还是警察的身份嘛，就做事没有做得特别绝，他们心慈手软，然后就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于是吴彦祖扮演的小翔这个角色呢，和古天乐扮演的杨真一家人就遭到了这个集团主席的追杀。杨真呢虽然就侥幸逃生了，但是他的家人还有他的好伙伴小翔就没能幸免。梁俊逸就因为他们炒股，然后有一大笔钱，他拿这笔钱去贿赂了这个杀手，然后就活了下来，但最后呢还是因为他的玩忽职守被停职了。影片的最后马志华的内幕交易被曝光了，然后在警方的抓捕之下呢，他想坐自己的车开溜，但是没想到那个车上的驾驶司机就是侥幸活下来的杨真，然后杨真就跟马志华随着那辆车在断桥的上面，然后就同归于尽了。然后这就是大概整个故事的主线发展。几个警员就动了贪念，删改了窃听的内容，滥用职权，然后洗黑钱等等，然后继而走上了一条一错再错的道路。不同于刚刚同学分享的寒战中的高层警官为了这个最高权力的斗争，还有机动等等，讲到机动部队，可能是为了升职邀功， 对， 然后他们互不相让的这个剧情。窃听风云中呢，三个基层警员呢就是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良心在做对决。不过这肯定是跟他们的身份跟处境有关了。前面提到他们都需要钱，像杨真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但是儿子天生呢就是有患病的，让本来他们家庭就不是很富裕，然后就更加雪上加霜了。在发现了股东一次简单的交易就可以让他们获利几千万，他就开始抱怨了。里面有一句他就说，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赚几千万，我们累死累活一个月才2万多，然后也为了后面的行动做了铺垫。当这个想法真正实施的时候呢，他已经无意间也发现自己有肝癌了，所以就在临死之前决定放手一搏，去大捞一笔，为了家庭，然后为了孩子。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决定最终还是使得他们家 就是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对， 没错。这个小黄，刚才你说完了是吧？可以了吗？ 还有，像他的伙伴，阿翔，他是警队比较有前途的，但为什么穿着皮鞋的阿翔，他不是很缺钱的阿翔，会跟着光着脚，就是想放手一搏的杨真去走这条不归路呢？因为还是为了钱，但是不是为了实际的，他是为了账目上的钱。因为他当时跟他的白富美女友就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然后他的岳父呢，就因为是警察赚的不多，所以就想让他经商，但是他还是一心想当警察的，所以就想赚一大笔，然后让获得这个岳父的青睐，然后顺利完婚。当然他们两个可以说一个是为了钱，一个是为了账目。那 leader刘青云扮演的梁俊义呢，阿俊就是为了情义了，在警察和兄弟之间的抉择呢，他最终还是默许了兄弟这种违法的行为，但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受到了一些不合法不合情的事情的煎熬，比如在监听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了有人命的事件，杨真就说事不关己，不要管闲事，然后阿翔的反应很淡定，但是他警察身份带给他的那种正义感，就还是他想去本能的去阻止这些人命事件的发生。包括后面还有一些就虽然这是个警匪片嘛，但是导演也花了挺多内容去描述一个感情的线呢，譬如是阿俊，他在影片中呢，就是跟上司正在闹离婚的老婆婉儿，就是有一段关系，他喜欢上了他，但是碍于他们本身是兄弟之间的关系，他就不好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兄弟，就选择一直隐瞒了下来，但是他也没有对他的婉儿有半点承诺，就从这里也可以表现出阿俊的感情上是一个很优柔寡断的一个形象，对，就完全就不像一个警察该有的那种很强硬啊，然后就是在感情上不会有拖泥带水的事情，反而导演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画面去描写出阿俊这个形象。然后像杨真，但是杨真就是一个也不像一个警察，因为他在天台上有几次跟兄弟们也是伙伴们去聊天，他就显得很激动跟疯狂，他就还有他拿着他仅剩的20万身家去投入那个股市的时候，他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一样。市井之徒，说错了。他先上，因为他很战战兢兢的，他怕那20万打水漂。然后最后他为了放手一搏，就是跟那个 boss 同归于尽的时候，他就更像一个亡命之徒。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形象在整部影片中，并没有像我们传统认识的警察那样是一个比较正义高大上了，反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更像一个匪警，就打引号的匪警，他们确实是拿着一些权力在做自己为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对， 所以这部影片给人的冲击感看上去还是会有的， 对， 内心上会有煎熬的感觉， 没错。 对， 小胡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三个人其实都很不像警察。就是一个是非常的优柔寡断，就是没有警察那种果敢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家庭，所以就真的很像一个市井小徒，然后也是比较悲剧的这样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他虽然嫁入了嫁入豪门，就是娶到了这个白富美，但是然后又是因为这个家庭，就是因为岳父的这个影响啊，然后他就不惜用这种犯法的手段，然后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就是来保住自己的警察身份。我觉得就这三个人都非常的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你们二位说的已经特别的那个完整了。对，很充分了。不过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其实刚才那个小黄谈，就包括那个胡寒烟，他也说，他说觉得这三个人不像警察。也许是我们被以往的这种警匪片给误导了。 对， 警察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如果他不告诉你是警察，他没穿着警服的话，你说站在你身边这个人，你确定他是警察吗？有时候我们在地铁里面， 会有这种情况，特别在夏天啊，媒体总是报道有那种色狼，那种这个占人家姑娘便宜吃豆腐的那种人，宵小，对吧？那么说是他这个正要这个欲行不轨的时候，突然之间在他身边就腾空而起，就跃身，不是腾空，跃身而起，腾空就功夫太高了，对。跃身而起的两名大汉一下就把他给摁倒，这时候我们盯你好长时间。那这两个人如果他没有这些动作之前，你就认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上班族。 嗯， 而且一般警察穿的，说实话啊，尤其一线的民警，在这个抓差办案的时候穿的其实都很朴素，甚至有点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嗯， 当然我同意你们的观点，就是这三个窃听风云中的警察不具备代表性，他们是小人物，但不是每一个警队中的小人物都会像他们这样的去窃取国家或者警队或者公众赋予他们的这个权利。他们三个人等于窃取了这个权利，他们听到了这段重要的录音之后，他们三个人互相对了一下，确定了一下眼神之后，马上就把这个录音抹掉了，没让他的上司听到。然后这三个人，就是你包括说刘青云明明知道是错的，在影片当中，那个古天乐给他下了一跪，就说为了我的孩子，我的病，我已经没有几年了，你能不能就帮帮我？ 对，他也很煎熬， 他很煎熬，他这个煎熬其实你说的特别对，跟他在对待感情问题上的煎熬是一样的。 对， 他都是永远他不做决定，永远听任这些事情。就是影片当中大概有这么句台词说，如果对的事情我们不敢做的话，那错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嗯， 对，就他就对的事情他不做，所以他就一步错步步错，错到最后他意识到我不能再错下去了，他这个时候他的职业的这个信仰开始起作用。 嗯， 他找了个联署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老同事，这个人现在在联署工作，把这个情况和盘托出。他说你看这事怎么办，联署那人说那还用说吗，赶快得这件事得举报啊。你但是联署那个人跟他说的很清楚，你现在已经是污点证人了，你就是可能保住你不坐牢都很难，你的这身衣服，警察的衣服，你一定会脱的。到这份上你这个你已经没脱不开干系了， 对，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就他犹豫到最后把自己害了。那就更不用说什么古天乐或者吴彦祖，这两个更是小人物，都想改变自己个人命运，结果他们认为就凭这么一段录音就能让自己大富大贵。 对， 但实际上人家真正说在这里面玩的这个玩的水深的这些人，包括你说到那些操纵股市那些个大佬，那些个家伙们，人家搞了那么多年，不是你能玩得了的，这个事你玩不起的，最后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对， 是 这个确实不典型，但是呢他们这个行为我们把它称之为窃权，就是窃取了这个不应该属于他们的这个权利。 嗯， 如果这个影片我们觉得差不多了，虽然意犹未尽啊，但是我们可以抓紧点时间，我们再说说那个 PTU 机动部队。这个电影说实话我看了很多遍，为什么呢？在网上有些网友称它为警力影片，我不是太赞同，但是呢我倒是承认，就是它这当中它和窃听风云不像。窃听风云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是非观念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警察把关键的证据湮灭，然后你来为此来谋利，这个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法律它都是不能允许的。 嗯， 但是呢 PTU 机动部队和这个韩战有一点相似，就它处于这个矛盾点，处于这个你稍微往左边偏一点或者稍微往右边偏一点，好像都能够找到相对合理的理由。 对， 就像韩战里面李文斌，然后我组织了这么大一个卧底行动，最后我帮我这五个兄弟，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帮他脱罪洗白，这有什么问题吗？我花钱养活他们，这不对吗？对啊，就好像是那么大家就会站，如果站在刘杰辉的角度，那你这不对，站在李文斌角度又觉得情有可原， 合理。 对对对，这个机动部队也是这样的，就他其实是把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就是叫什么叫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纷乱的那种，就是又行又不行的这种局面。刘青云面对的情况是因为刘青云一开始他犹豫是因为他性格弱点， 是的， 但是 P PTU 也好，韩战也好，其实是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好警察可能也会碰到这就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也 很难抉择， 很难抉择。比如说何文展，就是那个任达华演的那个何文展 PTU， 他呢，他跟肥沙是好朋友，肥沙是反黑组的警察，结果他在一次和黑社会的械斗当中，其实呢，这次械斗完全没必要或者可以避免，他就是跟那些黑社会的小子们在一起，就是他经常去打击他们这个犯罪嘛，双方结了梁子了，本来双方就挺那个火药味十足的，结果呢他还去招惹他们，他有点那意思啊，这个吃饭也得我来，然后就我先吃是吧，你坐着我做最好的，这个就有点斗气了，结果呢黑社会那些人就捉弄他，给他恶作剧，把他车给划了，他就暴怒，他就要报复他们，结果反而被那些黑社会的那些马仔们揍了一顿，枪丢了，枪一丢他才意识到麻烦大了，警察丢了枪约等于丢了半条命， 对， 所以他就特别害怕，他就找到这个何文展阿展说，你能不能帮我在天亮之前帮我把枪找回来，我也找你也找，因为他知道何文展作为 PTU 机动部队的一个小头目，他率领的这几个警员，他们那天晚上夜里面就要在事发这些地段来进行巡逻，他跟他商量，而且他也知道何文展对于地头的那些什么大哥呀小弟呀那些山头啊那些堂口啊都很熟，他知道怎么找，对，他说你帮我。其实这个事儿呢，从一开始他的那些警员，就是何文展的警员就知道这个不对，不应该这样，你应该拒绝他，你有事情你自己去搞定，本来这件事情也是你自己的原因，跟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因为斗气跟人家打架导致的，但是何文展就觉得，因为刚才你说到他要升职，就指的是那个肥沙嘛，肥沙就说我要升职，你帮帮我吧，我枪丢了，我这没法交代，最大的可能性就升职告吹了嘛，那何文展就没有办法，就只能是答应他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再去寻找各种迹象，去帮这个肥沙找枪，就是一个港版寻枪的故事，说白了就是，当然比我们内地那部姜文的影片呢，我觉得要拍的要内涵要丰富，情节要曲折，人物形象更加的鲜明，对对对，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在找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一些状况，就是他其实有点要越过法律界限了，比如说他曾经听任他的队友对一个嫌疑人施暴，就打他， 对， 其实这个对对，他们已经是他的警员已经很害怕了，很紧张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你要是真的要这个证据落到对方手里的话，这几个人全完了，他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对对对，这个是不允许的，这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就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刀锋上刀刃上，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在那跳舞，所以那些警员都吓坏了，表面上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很悠闲啊，不是很悠闲，就是气定神闲吧，在那巡逻，但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特别紧张，最后他们没办法跟这个何文展几名警员他的手下就摊牌了，说不要再管了，说这样不行，因为何文展说过一句话，说穿上制服大家就是自己人，那么那些警员就问说，那你跟肥沙是自己人，你跟我们就不是自己人吗？这件事情如果最后闹到最后，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重案组的关注，重案组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是在这个边缘，当然你要说如果因为这个影片导演是杜琪峰嘛，就是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也有很多朋友很喜欢他的那个导演手法，就是杜琪峰其实是到最后他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失控，因为尔冬升的那个窃听风云就失控了，三个警察全完了， 是的， 他不能让这些警察最后那不行，拍到最后难不成这几个人全都去牢里了是吗？对，那不好， 拍个好结局， 好结局，然后他就设计了一场完全偶发事件，跟一些持枪的劫匪这些人遭遇了一场遭遇战当中，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烟消云散，对，枪也找到了，劫匪也打死了，也都把他们都击毙了，然后这个何文展和他的队友们也和解了，当然肥沙找到枪也非常高兴，甚至于就是一直在追着肥沙的那个张警官，就是那个重案组的那个女警官，他当时因为 事情发生太突然，他就当场害怕了， 对， 他枪丢了，所以这个、对对，然后最后呢，那个肥沙也非常客气的说，不行你就开几枪吧，你开几枪说明你当场这个也是 立功了， 参加战斗了，这件事也好解决了，就这样，对对对，所以他这个就是等于是告诉我们什么问题，就是滥权，像这些握有一点小权力的，权力不是很大，肥沙就是一个欧记的一个普通的警长，何文展就是一个巡长吧，算是类似的，对，但是在他们一线执法的过程当中，也不排除当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至少他脑子里面人嘛，就是他的意思，他这些人都是人，如果你把警察看作人的话，那他就会有人的一些想法，人都有私心的，我们承认自己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人有私心，克服私心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对，所以对于这些警官警员而言，在一线的时候他也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有的时候他也会一闪念间，就是他当他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这么做而不被发现的时候，他也许会想一下，你得允许他想，允许他犹豫一下，然后他最后他当然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其实这个影片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滥权，对，就专权滥权和窃权，这当然是我们不管是警察也好还是什么公务政府的公务部门都是要努力的加以这个避免的，就像我们最后要送给各位朋友们的这首结束时候的歌曲，这个是窃听风云的主题曲，张杰演唱的，叫勿忘心安，就是不管你怎么想怎么犹豫，你碰到一些诱惑你怎么会被他所驱使，但是呢勿忘心安，但求自己心安吧，当然除了心安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职责，这也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寒战当中的那个刘杰辉说的那句话嘛，就是公义面前明辨是非，权贵面前不卑不亢。好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吧，感谢我们两位可爱的小朋友，非常喜欢你们，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要在一起再做节目哟，那就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浩然和胡寒烟，下一时段的 X 档案呢大家可以继续听，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烧脑，下个星期说点什么呢，暂时保密哟。 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命运，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